是安静，头发在枕着他自己，呼吸在挑剔空气，这个脑袋直到何时为虚， 需要想

暗潮汹涌，此消彼长，春暖秋凉，别来无恙，明月当空，乘风破浪，谁心中有 再见，就是再也不见，没必要发现我们可爱或可怜。